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 十多年前，有两个女孩疯狂地膜拜着唱这首歌的苏芮，一个是被称为小苏芮的黄绮珊，另一个就是曾经化名为苏炳而发行过卡带的那英。在台湾呢，后来的天后阿妹，她的音质其实就酷似苏芮。这是苏芮和阿妹两代歌后的合作，跟着感觉走。 拉住梦的手，蓝天越来越